于峰的访问在此时当然很受关注，正在风头的报道，媒体倒也不敢乱做文章，真实的采访记录加上合理的分析，一切都显得真实可信。于峰的选择争议也有，不过不算太激烈，更多的人还是可以理解的。荣誉、薪酬、地位，每个人的追求无外乎都是这些东西，职业圈如是。 放大到整个社会也不过如此，只不过在竞技圈中，荣耀是至高无上的，是每个人都十分向往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为了追求荣誉，每个人就会舍弃一切。原有的人为了地位或是为了高薪，可以做出适当的退让。追求荣耀，蓝宇无疑比百花更具备条件。 但是于峰显然更重视自己在战队的地位，作为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全明星大牌，有这样的追求完全值得理解。任何一个有心气的选手，恐怕都不会甘于在一家战队始终只是第三号人物。心情更激烈点的，或许还会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不重视，离开自然在所难免。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 霸图战队现在在直面实力才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如果不是到了职业生涯的暮年，对冠军的向往已经超越对其他一切的诉求。林敬炎或是张家乐这种原本战队的王牌选手，或许宁可退役，也不会跑到一支队伍中给队中强势的王牌选手当助手。对于于峰的采访被公布后， 百花战队终于也开始配合着进行新赛季的宣传，这段时间他们已经背负了太多的骂名，但从来没有出来过什么公关。现在配合着实际行动，公关显然更有力度。百花显然也是知道之前的连续转会，怕不是耍耍嘴皮子就能让粉丝安静下来的。而现在，配合实打实的动作、实打实的口号、安抚，才能有所效果。 虽然如此，对于出场百花缭乱，粉丝们依然不能理解。不过，百花战队利用媒体发出一些声音后，总算也是做出了一些解释。百花战队迈出百花缭乱，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弹药师这个职业。下个赛季，邹远将继续得到来自俱乐部的支持，而这一次支持更加贴心。 战队不会强逼这位选手去适应百花缭乱这个角色，而是会针对他的特点打造一个更加适合他的弹药师角色。角色应该是为战队服务的，而不应成为战队的掣肘。一个强力的神级角色固然是让战队的实力大增，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也是限制了战队的格局，抹杀了更多的可能性。 百花战队的举动就是要打破这种掣肘，让百花战队走一条合适当前局面的道路，重新发展起来。面对采访，百花战队的发言人侃侃而谈，这番很有道理的言论终于是赢得了不少粉丝的支持。目前没有特别突出的弹药师选手来继承百花缭乱，这是第一个事实。张家乐的付出全是为了冠军。 为此，他愿意牺牲一切。百花战队有这样那样的举动，却也比不了霸图战队现在这四个王牌选手的合作来的强势。他已经铁了心要加盟一个这种更有机会捧冠的队伍，这是第二个事实。结合这两个事实，百花战队强留百花缭乱还有什么意义呢？留在战队无非也就是一个念想。 卖出拿到这1600万，却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上出大力，这倒也同样是发挥了角色价值，为战队服务。第三周周末的这一转会将话题直接延续到了第四周，网游里新 BOSS 刷新，精英玩家们照常得要忙碌，但更多的玩家被这段时间不断的转会撩拨得心痒难耐。 新的一周，所有人都在张望着是不是有新的转会发生。结果这一周里发生的事，总算是一直以来都有伏笔。 不像前三周一次又一次的那么出人意料了。微草战队副队长邓富生在上赛季结束时合同就已经到期，但在经过这段时间的考虑后，他放弃了和微草战队续约一年的机会，同时也拒绝了来自其他所有战队的邀请，宣布退役。邓富生在职业生涯拼搏了也有六年之久，不过他不是那种一入联盟就光华夺目的大神选手。邓富生的职业生涯头三年异常漂泊，三年换了三支队伍，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态和状态。无论在哪支队中，邓富生的表现都是异常勤勉，这终于让他得到了强队的青睐。在职业联盟第六赛季受邀加入了第五赛季刚刚夺得联盟冠军的微草战队，随后在次年的第七赛季和微草战队共同获得了他们的第二个总冠军，又连续两年入选了全明星。邓富生无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选手，联盟中有多少大人物为求一冠拼尽一切却一无所获，而他中小战队出身，随后在搭上了微草的冠军车后，顺势就拿到了一个冠军奖杯，不知让多少人阴阳怪气的狂吐酸水。邓福生是一个很知足的人，他清楚自己天赋有限，能在微草这样的战队混到一个位置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而他竟然还成了战队的副队长，成了全明星选手，更跟着战队一起拿到了一个冠军。对于那些阴阳怪气的嘲讽，他从来没有生气还击过，只是乐呵呵地接受着运气的说法，从来不提自己的情面。而现在邓福生年纪也不小了，他在微草已经获得了一切，在微草需要换血的时候他选择了让位。面对其他战队的邀请，邓福生也没有什么念想，他已经知足，并不觉得自己继续坚持下去还能获得更多。邓福生的退役平平静静，因为他本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成绩是招人嫉妒，但是除此以外也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评他的地方。至于总说运气不好，用微草战队王杰西罕有的讽刺回击来说，如果运气好也是错，那我倒愿意错上加错。邓福生的退役来得也不突然，一般选手的续约会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开始，但邓福生的合约一直没有续签，就是因为他已经表态想思考一下未来。他这个年纪退役当然是很容易被人想到的一件事，而现在他做出这个决定，微草战队方面率先对此表示了遗憾，当然有关未来的祝福也是不会少的，同时也宣布会在假期间组织一场友谊赛作为邓福生的告别赛，借此感激这位老将为微草几年来做出的贡献。而邓福生之前效力过的中小战队此时也有站出来讲几句话，回忆几句当时邓福生在他们战队里的情景，夸几句邓福生的为人，就连曾经做过对手的人这种时候也难免说句好听的。离别是伤感的，却又不乏温馨，弥漫着争执硝烟三周之久的荣耀拳终于因为一位老将的退役而众口一词了一次。每年的夏天各种热闹的转会是一出戏，而这种到时候退役的老将却也是年年都有上演的。去年的张家乐退役无疑是最大牌的，而且退得突然，一时间满是争议，全没一般选手退役的伤感和温馨。今次夏天转会市场风风光光，现在邓福生的退役总算是给这个夏天增加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夏天可能退役的选手中邓福生是最大牌的一位了。有了为理想继续拼搏的热血，也有了到了日子不想再继续的遗憾和伤感，邓福生算是离开得很平静的一位。他没有创造什么奇迹，也不是什么传奇，但是却在联盟中留下了他的足迹， 告别荣耀的邓富生将开始他的新生活，然后职业圈的理智不会因为一次惊心动魄的转会而动摇，更不会被一个选手的退役而左右。邓富生退役，很快大家想到的都是微草会找什么人来填补邓富生离开后留下的空白。微草这样的战队，随便一个举动，那也是足够牵动整个联盟的。邓福生之后最优秀的骑士选手毫无疑问是301度战队的选手许斌，甚至在很多人的看法中，许斌是比邓福生还要优势的，只是受制于自身战队的实力。许斌是第一人选，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相比起目前的弹药师职业，圣骑士不知道要繁荣多少。这其实也和职业的性质有一点关系，圣骑士在网游中是 MT 职业，而 MT 职业的难度向来就号称是比输出或是治疗这些职业要大的。荣耀网游并不全是防御输出加治疗这样的铁三角结构，但 MT 职业玩起来难度颇大，这一点倒是没什么改变。玩圣骑士的玩家，那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水平有一定信心的，玩不好的在团队里的生存难度就很大了，这个职业着实是一个出高手的地方。于是繁衍到职业圈来，圣骑士这个职业的选手素质都特别突出，这也是导致很多人对邓富生特别不服气的原因之一。在从邓富生的离别伤感中走出来后，八卦党立刻再度活跃，个个开始为微草战队下一本的组队方针出谋划策起来。